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5号啊，正日啊，圣诞快乐啊，喂， 圣诞快乐啊， 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学业进步。 喂，你呢啲你要再等多个零月再落翻出嚟。 好中意，好中意调转啲嘢嚟讲啊。 系， 跟住农历新年就祝你平安快乐，圣诞快乐嗰啲咁样。 系唔紧要啦，即系呢啲祝福语唔怕多嘅， 系咯， 咩时候都咁啱嘅。 系啊，今日圣诞正日，星期一啲 friend 都有问，喂，今年圣诞有咩搞啊？我话冇啊，今日好期待。因为会翻去开麦啊， 咩啊？公司早几年都系， 每年啲人都问我：喂，今日圣诞有咩搞啊？我冇啊，今日翻公司啊，你咧你唔使翻咩咁啊？ 惯噶啦， 系咯，今日星期几啊？今日星期一咯，系咪咯？星期一咪翻工 啊？啱啊， 咪咯。 平安夜咪就系做咩啊？早啲翻屋企，等第二日翻工开麦咯。 系啊，系咁噶啦。 咁啊，都今日啦，就其实就真系我都要不能够不承认嘅，我真系今年真系冇乜特别去庆祝呢一个嘅圣诞节。当然有好多嘅朋友有邀请啊，去唔同嘅大食会啊，交换礼物啊咁嗰啲嘢啦。咁但系都系之后先发生嘅，过咗圣诞先发生嘅，唔知点解。咁唯独是咧， 即系到一月先庆祝翻转头。 系咁又唔系听日咯，听日啊，后日啊咁咯。 咁都 OK。 咁跟住然后咧，唯独是呢几日假期当中令我感受到圣诞气氛嘅一件事情咧，就要数翻去23号晚啦。 Yeah. 啊，就因为咧去咗你嗰度。 系。 咁啊，波城就搞咗一个嘅 圣诞 party 啦，广东歌 disco 嘅圣诞 party 咁样啦。哇，嗰个气氛系几好嘅，因为咧， 你有冇玩过？因为嗰个 party 嘅特色之一啦，即系呢一个就系用一个嗰啲，之前我哋都讲过嗰种耳机啊， 系 silent disco 嘅方法 ，silent night 就 系啦，就用 silent disco 吓，几好呢、這 个。你之前有冇真系玩过？ 我之前我记得上次去睇类似嘅演出就系石山街嘅，喺西九嗰 边，我一齐去嗰次 系啦。咁啊，大概其实好耐之前已经知呢样嘢噶啦，咁但系嗰阵时香港未兴啦，即系喺外地兴啲啦，咁所以一路未有机会玩。我成日都觉得好有趣嘅，就系咧去山 disco， 即系如果听众未知道系大概系点咧，简单啲嚟讲就系一个都系一个开 party 咁嘅形式啦，咁会有 DJ 播歌咁样，咁但系就唔系用一个大喇叭咁样成个场地大家一齐听住同一套喇叭去听，而系大家都带住一个耳机，咁然后咧。你就透過個耳機去聽嗰啲 DJ 播啲咩歌咁樣嘅，咁好有趣嗰樣嘢就係咧，最每次覺得個畫面就係好得意嘅，就係當你戴咗耳機係一個世界，除咗個耳機係另一個世界嚟嘅，係啊，因為大家都因為你聽唔到音樂，但你見到誒點解現場啲人咁興奮嘅咧？點解佢會手舞足蹈嘅咧？點解佢會跟住啲歌喺度唱嘅咧？你會覺得好似進入咗一個瘋人院咁樣。 之前有一次做咧，我記得特登現場播咧，係播一啲。好有衝突感嘅古典音樂，跟住覺得好寧靜，好舒服啦！一戴上去就變咗另一個世界。咁今次現場就播緊嗰啲之前拍嗰啲粵語長片 嗰啲片咁樣，有嗰啲咁樣嘅聲咁樣嗰啲，即係又製造一個衝突感，就係、是、令到你一好似戴上咗個耳機，成日都講進入咗另一個世界咁啊！ 係啦，冇錯，所以嗰日係同埋雖然咧嗰晚就唔係播聖誕歌啦，因為大家都會好直覺地覺得我咁聖誕節一定係播啲聖誕歌啦， 少少啦， 少少嘅嗰晚，但係最主要係一啲經典嘅廣東流行曲，咁啊主要都係圍繞緊八十至千禧年代啦。咁啊，好有趣嘅，即系你会从歌曲上听得到咧，现场啲人嘅 age range 嗰、个年纪系大概系点嘅？因为有几首我好有印象，就系都估唔到嘅，即系有一啲你一定会识噶嘛，即系全新暑假咁咧，一定会识啦，系咪先？即系大日子咧，一定会识啦。跟住然后去到有一啲位置就真系考验你年纪啦。我好记得就系、是。呢、這、一个嘅陈浩文嗰首 宠物小精灵 系啦，咁啊，你以为喂呢、這个即系第一，佢唔系一首超级大热门嘅 佢唔够数码暴龙劲嘅， 系啦，佢冇数码暴龙自动胜利咁犀利嘅，咁啊，所以你会觉得啊，咁应该识得呢首歌嘅人咧，都应该有同你差唔多嘅童年啦。即系讲紧我嗰阵时听呢首歌，应该都系六七岁左右嘅。 我哋九十年代尾咯， 系嘛， 八九岁左右啦。 系啦，系八九岁左右啦。咁跟住然后咧，就会觉得喂，但系点解明明你现场见到有一啲人明明个样好似后生过你嘅？ 嗰时应该系未出世。 系啦，应该未出世嘅，点解又会识嘅咧？咁好有趣嘅。咁但系你会从呢啲歌单当中你。其实你会 feel 到大家个成长经历好相近啦，同埋其实大家啲口味被呢个乐坛养大嘅口味好相近嘅，即系大家会喺同一个位度欢呼啊，同一个位嗰度突然好高兴咁样排晒队咁样跳舞啊，咁系好有趣的一个画面 嚟。我觉得咧，直情系一个好好嘅市场调查嘅一个 event 嚟嘅，因为咧佢嗰个感觉就好似咧 pop po 啱啱礼拜六即系做播翻重温嘅时候咧，个效果就 系 你公布一首歌，跟住之后现场嗰啲同学仔嘅反应，其实就 系 一个市场调查，话俾你听而家究竟兴紧边一啲歌就譬如我记得嗰次最劲欢呼有 Jake 啦，同埋 Taylor Swift 啦，呢两个系最多人。 跟住就有 YOASOBI 啦， 系啦，咁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喺呢个 age 或者呢个 crowd 里边咧，呢个受欢迎。 系 咁譬如去翻譬如广东歌 disco 都系一样嘅。其实因为嗰个感觉就好似古歌仔咁，因为你唔知道下一只会出现啲咩歌噶嘛。咁当嗰只歌嘅时候，啲人会跟住唱。或者會一齊嗌咧，你就知道嗰一隻歌咧係嗰個受歡迎程度高啦。 嚇！ 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寵物小精靈都係，其實佢嗰個 intro 頭幾粒音係好識力場， 係係，一聽到就識㗎啦。 噔噔噔噔噔，咁當你係啦，即係每一次我覺得好有好好玩個位就係當啲人一聽到呢下佢有個反應，你就覺得哇好正啊！即係大家嗰一刻個 moment connect 咗咁樣。 係，同埋你會發現咧，真係我唔知係咪呢個都係幾係。香港樂迷嘅一個特性咧，其實大家識嘅歌咧，都真係橫跨幾闊嘅一個年代嘅，即係講緊嗱，例如啦，以我自己為例啦，我係九零噶嘛，咁、但係咧，你整個晚上咧播緊嘅係橫跨八十到千禧，全部都係識曬嘅，可以，即 係 你正常可能你會覺得哦咁嗰個人係咩年份出世嘅，咁佢可能聽嘅都係打後嘅咯，或者可能係即係再新近年少少嘅啦，但又唔係嘅噃，明明可能我同隔離企隔離嗰個可能爭緊十年啦，我估啫嚇，從個外表上 都可能真係有㗎， 我講緊係佢後生我十年啦，唔係佢老我十年，佢後生我十年，佢都識嘅，佢又好夜嘅，咁你會覺得哇，其实都几神奇嘅呢件事，就系你会发现，广东流行市场入边某几个年代系真系可以好横跨到好阔嘅年纪， 同某啲歌咯。咁我咧即系做咗咁多次咧，即系根据呢个观察，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 DJ 嘅角度睇个广东歌，同而家譬如电台个 DJ 睇个广东歌咧，我觉得嗰个见到嘅有啲唔同，因为嗰个好现场会见到啦。咁嗰日都有另外同阿旺角Carmen都有讲开类似嘅 topic， 都有讲嗱，譬如我哋呢个年纪三十头啦，我哋最近可以听到八十嘅，甚至乎七十有一啲，我哋可能都会知嘅。 系啊， 咁所以当去到细我哋十年廿零岁嗰啲，其实佢最早其实即系个逻辑差不多嘅话，用一个类比咧，其实佢系可以去到九十嘅。 系 咁所以亦都 make sense， 因为去到八十年代嘅歌，好多时候如果见到二十零岁嘅人喺 dance floor 咧，佢哋。未必隻隻都識， 但係某幾隻好出名嘅， 係啦，例如 無心睡眠一定會識啦，大熱呢啲係會識嘅，係啦，即係哥哥或者妹姐嗰啲會好多都會識啦。咁跟住草蜢一啲啲，忘情三班冇多數識嘅個機會多啲，但係嗰啲偏多少少紅唇的吻，我好中意有啲咧，嗰啲未必知嘅。Raiders 亦都唔係個個知嘅，係啦。即係傳說可能會聽過啦，咁。 但有一隻咧，係我發現唔使計年紀嘅都會識嘅，出現喺個場地度，我 feel 到係冇人唔識嘅一個，就係嘉燕姐嘅皆大歡喜。 皆大歡喜無敵啦！ 皆大歡喜真係橫跨咗好多個大家嘅。不同年， 仲有兩個版本都係受歡迎的，係 啦，可能 係 你嘅童年，可能係你嘅中年啊，可能 嘅回憶， 係啦，冇錯，都會識嘅。 然後發現可能即係如果中意聽八十年代嘅人咧，其中一個歌手嘅歌你會好中意嘅，林憶蓮 啊， 咁但係咧就會相對於二十零歲未必。即係冇咁大眾化啦，喺佢哋嗰個 age group 裏面，跟住我唔知道其實呢個會唔會喺當年都係咁樣，即係喺香港嘅年代嘅流行樂壇咁樣啦。咁所以你會見到係大概推翻即係你嘅二十歲係啦，即係嗱，我哋三十零歲最盡可以聽到八十。跟住而家廿零歲啲，最仲可以聽到九十年代，所以你出世前嘅十年係嘅嘢都有機會聽到咯。 所以我覺得從正常嘅人去估算咧，即係類似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啦，或者可能大少少、細少少都好啦。我估其實大家嘅 library 係可以橫跨到四十年左右嘅曲目嘅。 系噶， 系啊，即系你谂紧由我哋由八十开始计起啦。其实我哋系听到去而家 2020年代 系啦，都会即系可能我哋做呢一行咧，咁新歌会听得多啲啦。咁但系我身边嘅朋友咧，相对上新歌会听少咗嘅，即系都会系听翻啲2020年前嘅，或者可能佢哋会滞后啲啲， 迟几 plug 咯， 迟几 plug 系啦，先会 即系你一问佢 DJ， 佢应该可能系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嗰个未去到嘅，但未去到浮床或者而家为何严重到这，可能未咁快嘅， 会 delay 啲嘅，会慢少少， 系嘅几 plug 咯，即系差几 plug， 但系亦都唔会差好多年咁。 所以我估一个正常唔系從事音樂行業嘅人咧，普通樂迷嘅 library 係可以橫跨到四至五十年。 係啊， 係啦， 我覺得好有趣嘅。所以你睇住佢哋，你會見到我原來有啲歌邊啲係哇咁多年都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年輕得碰嘅時候，哇！真係你見到真係一肥條吉他出嚟咧，大家都好興奮咁樣。 係，同埋嗰晚我都好驚喜嘅，因為咧除咗你之外，仲有一個 外國 我估係應該係外籍嘅一個 DJ 啦。咁但係佢講廣東話㗎啦， 好有趣。 佢聽嘅歌嘅品味基本上係同我哋一模一樣。 係啊，好勁啊！ 咁我覺得哇，好神奇喎，個影響力好大喎。係 喺香港長大啊嘛，你始終咁你就會知道究竟咩歌係好 hit 嘅咁樣。咁同埋呢個過程當中，因為始終佢喺聖誕前夕咧，咁我都有 research 一下究竟有啲咩聖誕歌啊？即係我哋賀年歌，大家好容易噏得出好多噶嘛。但係究竟聖誕歌會噏得出幾多隻？即係廣東話喎講緊。跟住喺揾嘅過程又發現咧，其實歷年咁多嗱，今年多有幾首派頭歌都有聖誕 version 啦。咁但係好多時候你過咗呢一年之後，你隔幾年你要 recall 翻，你未必記得到。 冇錯， 係啦，即係你唔係隻隻好似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咁樣嗰啲咁啦。 或者可能如果以廣東歌嚟計，可能大家都仲會係記得 Lonely Christmas 咁樣。 係啦，但佢又唔係一隻普天同慶嘅歌，可能好少少就天使的禮物啦，你會覺得好啲。跟住我就發現其實有一啲歌咧係出。有出過一啲叫聖誕嘅 Christmas Mix 咁樣，有一隻我都估唔到有出過 Christmas Mix 嘅， 係咩啊？ 古巨基必殺技， 哦，係咩？ 一隻幾我唔記得佢嘅曲風，少少 Jazzy 嗰、 okay, 種感覺嘅嘅嘅編曲嚟嘅。必殺技係有出過， 我真係呢、這個我都真係唔知道， 係估唔到啊！佢有好多好多歌，譬如跟住周慧敏係我真係有 research 有特登寫一個 list 出嚟 啊！周慧敏有一隻全城期待七七七嗰只咧， 啊， 嗰只叫做咩啊？全城來八七七七， 係咪通常咧廣東歌如果做一個聖誕 mix 咧，會離不開有幾個元素，就係嗰啲 sleigh bell 啊， 係啊， 或者係 唔係香港嘅，全世界嗰啲都係咁 嘅 style， 係啊，全世界都係，譬如上個禮拜。 Back to Back 嘅時候播咗高妹正傳嘅 Winter Mix 亦都係啦， 記得係啊係啊係 啊，跟住好多隻嘅人，你就發現有啲咁樣嘅特別嘅版本，佢落咗個 Sleigh Bell 之後就可以 好聖誕啦件事。 係啊，跟住你郭富城嘅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又係有個 Celebration Mix 咁啊，因為以前有啲碟真係會出一隻 Remix Album， 每一首歌有啲唔同嘅 style 嘅 Remix， 同埋佢啲 Remix 我覺得好正，係佢個改嗰個名啊，一般你就會寫remix 嗰個 producer 個名，即係賓臣 remix 咁樣。咁但係佢有一啲好有趣嘅名，郭富城嗰啲碟有一隻歌咧，直情係叫做咩中華拉麵版。 咁正， 即係佢成個妹就係一種嗰種就真係中華拉 麵牛肉加葱花嗰啲嚟㗎咯， 嗰啲 feel 嚟㗎。 OK， 好有趣㗎。 呢個係可以即係你呢個 research 底下，你就會發現翻啊，原來。你話廣東歌做 remix 其實唔係冇咯，即係其實原來都幾源遠流長下。 化妝舞會新編之亞非派對咁樣，咁即係佢個名，佢唔係就咁用一個普通叫 remix 咁咯，佢直情係俾咗個好似情景主題你，俾你覺得，哎佢有啲乜嘢會發生呢，咁樣係幾得意㗎，我覺得。 係，咁所以就今日大家都可以趁住呢個聖誕佳節啦，唔好播嚟播去咯嗰啲啦，即係。 雖然一間我哋六點鐘嘅音樂生活都係會講聖誕歌，都係嗰啲。 係啦，但係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帶俾大家嘅聖誕 playlist 呢就會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唔好係嗰啲一聽就知係聖誕歌嗰啲啦。 所以啊，我都揀咗呢一首，我都係 research 咗，不過最後嗰日冇玩到，但我都估唔到原來佢係一個聖誕版本嘅一首歌。睇下呢個又是暴露年纪系列，你识呢一首歌应该有翻咁上下年纪。 谁共谁呀？缘分冥冥之中，年月日起，无论在哪处，都可跟你在顷刻之间缩窄距离。从没当你，就算叫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识唔识呢只？系咪唔识啊？ 呢只真系唔识。 呢一只系一首嚟自电视剧嘅主题曲，嗰、个电视剧叫《先生贵姓》 啊， 主角就系而家听紧罗嘉良同埋陈慧珊咯。 OK， 咁嗰一套类似罗嘉良系会男扮女装，饰演一个叫 Diana 嘅角色嘅。呢只歌我系后屘先知道呢只歌叫咩名，但我一定系听过呢只歌。 系你童年回忆嚟， 童年回忆嚟，嗰时系成日睇电视剧嘅。呢只歌咧叫做《对你我永不放弃》，相约等你在 Xmas， 即系佢个 mix 有个咁嘅名字。 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打鼓岭新界东北堆填区发生致命意外，警方在下午大约2:00接报，一架垃圾拖头车倒车的时候，怀疑撞到一名大约50岁的男工人，他被夹在升降桥的石墩与拖头车之间，其后被其他工人救出，昏迷送往北区医院，在下午3:00证实不治。屋宇署表示，截至今个月中旬，已经向屯门、盘龙半岛20间独立屋业主发出清拆令，着令清拆有关僭建物同纠正违规地盘平整工程。相关清拆令亦都已经送交土地注册署登记。另外，署方已经向其中4间独立屋的业主进行检控。屋宇署回复查询表示，过去曾经因应举报，就屋苑个别独立屋的僭建工程和违规地盘平整工程发出清拆令，并且向未有遵办的业主提出检控，但是航拍照片显示屋苑内仍然有其他独立屋涉及僭建、违规地盘平整工程和非法占用政府土地。因此，屋宇署和地政总署决定锁定有关屋苑的沿海或者近斜坡独立屋，并且是展开行动。澳门由明年元旦日起，将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每小时32澳门元调高至34元。澳门餐饮业联合商会副理事长冯建富指出，現時所有工種基本已經接近或者超越34元的最低工資水平，相信調高最低工資水平不會對業界造成加價壓力。澳門特區政府勞工事務局副局長陳俊宇說，最低工資金額符合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並且保障僱員收入和企業競爭力。局方將會在明年11月1日開展第二次檢討工作，繼續聽取勞資雙方和社會意見，研究是否需要再調整最低工資。在北京，外交部回應中非雙方是否要進行新一輪會談，以及中方如何看待海上武裝衝突的風險。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維護自身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決心堅定不移。一段時間以來，菲律賓利用人外交等的問題頻繁挑起事端，並且拉攏域外勢力介入，中方不得不採取必要措施堅決應對。同時，中方對話的大門始終敞開，願意和菲方透過談判協商妥善處理涉海問題，希望菲方懸崖勒馬，不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內地官方《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指控菲律賓多次侵犯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傳播虛假新聞，以及與境外勢力勾結，破壞南海的和平穩定。菲律賓外交部在聖誕節未有回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渐转多云，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咁现时各区隧道情况大致都系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稍为挤塞，车龙去到永安广场；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咁另外提翻大家啦，竹园道咧现时有水雾急收，竹园道去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播道游乐场唔能够经支路。左转去联合道，受影响嘅车辆同埋巴士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荃湾方向、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市宽聚切勿忘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清楚家人嘅健康状况， 搵唔到 B B 嘅针卡， 唔使担心。医健通可以记录血压、血糖，帮你自主管理自己同家人嘅健康。 仲可以随时睇翻电子针卡，掌握小朋友嘅健康状况。 医健通为你建立私隐受保障嘅个人终身电子健康记录，健康未来随时随地 一手掌控， 立即下载啦！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仁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为苏东音乐的波城啊，今年圣诞我最想锡啖的屋企人就是我妈咪啦。因为有一晚我放工翻到去，发现全间屋已经布置好晒啦。原来佢静鸡鸡已经搞掂晒，令到屋企充满圣诞气氛啊！妈咪抵锡。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波城啊，唔好再播你年代嗰啲圣诞歌啦，播下我年代嗰啲啦。 Hey Pinson，我又点会估到你嗰个年代嘅歌同我嗰个年代系有出入至得嘅？啊，嚟啊，播啲新嘅圣诞歌俾你听。系啊，准备咗呢一份圣诞礼物送俾大家，有周杰伦嘅新歌，歌名叫做《圣诞星》。 顺路的乡邻。 和雪拉的相遇，当作是我对你离开描绘的旋律，才会写的序，难过童话的过去。远方的烟囱冒着烟，该不会是我的卡片？那是我让圣诞老人捎去的香烟，礼物的装备，圣诞袜的需要等待时间。梦境沉睡成模糊，钟声敲醒血的真路，熟悉的围墙的森林声，我不想再开了猎物。我放下圣诞的曲目，放不下美丽的旅途，当烛火点亮的孤独，我还在回想拥抱的我的爱，就像圣诞树顶的星星，装饰完到最后才能够献上真心。能不记得你被遗嘱留的脚印，以为怀里的热情一夜结冰。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星星，冰天雪地的夜里只为了你降临。你就像头也不会任性的流星，怎么体会极光的美丽。老人烧去的香烟，礼物的照片，圣诞我的许愿等待实现。梦境沉睡成了模糊，钟声敲醒血的真路，熟悉的围墙的森林声，我不想再开了猎物。我放下圣诞的曲目，放不下美丽的旅途，当烛火点亮的孤独，我还在回想拥抱的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星星，装饰完到最后才能够献上真心。能不记得你被遗嘱留的脚印，以为怀里的热情一夜结冰。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星星，冰天雪地的夜里只为了你降临。你就像头也不会任性的流星，怎么体会极光的美丽。 因为圣诞歌加上一些 sleigh bell 啊，一些钟声，不其然会有一种温暖温馨的感觉。片屋上面还加上一些火炉在烧柴的声音。听过周杰伦的歌之后呢，跟着你一位了，是 Jason 陈柏宇。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从坐夹经半岛，菲林配上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半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赶潮流。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几亿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定是新火星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黄金抛弃留下纪念，温馨七零年，精彩九零年，用我。 不赶潮流，只拥有我们逝去所有，一种情怀超出名牌。 一怀旧是一种品味，这个 festive version， 其实这些佳节是会怀缅下一番的，怀缅以前读书的时候，学校那些圣诞 party， 去过那些 Christmas ball。 上一课专心听功课，那三眼过了几岁，情仍在砌堆，傻傻心很错乱，这圣诞相隔几千公里，乱发 postcard 来烦你， 马天又派台歌啊！未发生的圣诞舞会收录咗喺一份应该系今年佢俾自己亦都俾大家嘅圣诞礼物 High Five 专辑当中。 发现这座伟大城市内，散下满天灰烬与石头，庆幸你在身边给我甜酒，那需呼救。发现岁月再漫长仍有尽头，看着远处火星扑向月球，庆幸你在身边给我行救，十秒都足够。睡了世上每道记忆才掠过，才承认渴望那夜两手碰触过，才承认听着你脉搏，趁未闭目呼吸更多，

這個音樂 Sona 今天會在聖誕情日講一下啲聖誕歌嘅， 上年都有講啦， 上年都有講嘅，不過上年就講啲傳統咯，即係真係聖誕歌嘅起源 ，Christmas Carol 嘅起源啦。咁但係今年啊，即係上年講咗啲傳統嘢啦，咁今年係時候即係推進一下，就講翻一啲新啲嘅嘢啦。雖然話係新啲，不過都九四年噶啦，咁啊呢一個。94年就講緊差唔多 30年 啦，係啦。 你諗下佢本人都有出IG post， 你有冇見到啊？ 係咩？係 啊， 未 睇。佢本人楞埋佢啲啲女啊，跟住就喺個聖誕樹面前就話：哇，即係類似啦。我唔記得咗個類似嗰種啫。嚟到聖誕節啦，我哋跟住唱翻首歌啦。跟住啲女就話：又嚟啊，好悶啊，媽咪咁樣。跟住之後一開口唱，跟住啲女行開咁咯。 因為每年咧，阿Mariah Carey 咧，即尤其喺近幾年2019年打後咧，佢都即係識玩咗好多啦，即係利用咗呢個社交媒體嘅優勢咧，去即係每年喺呢個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呢一首歌度咧，即係去搞啲新意思咁樣嘅。因為咧，即係最近即係講翻少少一啲比較有趣嘅事情就係關於 Mariah Carey 咧，佢申請做呢一個嘅。聖誕女王 Queen of Christmas 不過 得飛嘅話術嘅，你咁講， 但係最後係俾法院推翻咗嘅，咁因為可能即係法院即係在於啊，咁啊聖誕節係屬於大家噶嘛，咁啊你不能夠就攞咗呢一樣嘅版權或者攞咗呢一個專利啦，咁但係都無可否認，即係 Mariah Carey 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咧，就真係紅足咁多年。咁有一啲古仔呢其实都可以係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几有趣嘅。因为首先呢一首歌呢讲緊94年嘅作品啦，但係最初去做呢首歌嘅时候呢佢曾经喺一啲嘅访问当中有提及过话，最初其实佢觉得当时嘅圣诞歌嘅市场係有啲饱和。咁所以最初他是拒绝的。佢係拒絕，即係唔係好太想接觸呢一個聖誕歌嘅市場。 同埋話嗰陣時九十年代咧，有啲乜嘢人係會出呢一啲叫做假日聖誕專輯咧？就係嗰啲開始唔紅嗰啲人。係 啊， 有一種説法係咁樣講嘅，即係當佢開始名氣，你唔係最 hit 嘅時候，就可能會做下呢啲節日專輯去哇。透過個 public mood 去 boost 翻少少啦，係，但 係 當年佢係調翻轉，即係佢其實出呢只碟嘅嗰個時間，其實佢係算係真係咁噶嘛， 冇錯， 即係嗰個狀態啊，那個受歡迎程度高噶嘛， 冇錯，所以當時佢就有少少即係抗拒去錄製呢首嘅作品啦。不過到佢決定咗要去做呢首作品嘅時候，又好得意嘅，即係一個嘅坊間比較爭議，一路喺度講緊就係到底呢首歌係點樣嚟嘅咧 ？Mariah Carey 嘅《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咁啊，根據佢嘅自傳啊嚇，咁其實首先呢首歌嘅內容就真係相當係喜慶，即係開心啲嘅節日氣氛係強烈啲嘅。不過咧，就由於因為其實佢細個嘅時候嘅童年其實就唔係話咁開心嗱，因為成長喺一個比較複雜嘅家庭關係當中，即係阿哥同阿家姐再同埋阿媽嘅關係咧，其實當時係幾麻麻地嘅。每次即係你都知道聖誕節對於外國人嚟講，一定係大家坐埋一台食飯啦咁樣。咁但係咧到每逢聖誕節，佢嘅童年嘅印象就係每次坐埋台大家一齊食飯咧。阿哥、阿家姐同埋阿媽咧就一定吵交噶啦， 就唔開心啦， 就唔開心嘅。咁所以對於佢嚟講咧，即係呢個童年咧就比較有一個嘅陰影喺度啦。咁但係漸漸佢亦都覺得大過咗啦，人大過咗，其實覺得呢個節日係有一個特別嘅意義喺度嘅。所以作為成人嘅佢咧，佢就好想用一首好開心啦，即係同埋喜慶嘅作品去為大家去度過呢個聖誕節。於是乎佢就同當時佢一個合作無間嘅一個作曲家咧，阿 Water 佢去喺22歲嘅時候咧，就創作咗呢一首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而據聞咧，當時用咗15分鐘咧就已經搞掂咗嘅。 有得意有一個小插曲關於呢單嘢咧，因為有一次Mariah Carey 喺個 采访里面话咧，呢首歌系佢细个用自己一个琴咁样写出嚟嘅一首歌咁啦，咁样。咁但系跟住 Water 后屘喺另一个 podcast 度就讲翻，就话咧，其实咧呢首歌系佢细个写呢件事就唔系真嘅， 系因为 唔知点解佢要作呢单嘢出嚟啦。 因为佢话 Mariah Carey 其实系唔系好识钢琴，唔好识乐器嘅， 只不过系有一年，仲要系话写首歌嘅时候，其实系夏天嚟嘅， 系系系八月啊。 系啊，两个人就匿喺一间屋度租嘅屋，咁样有部琴，跟住Water 就开始弹紧一啲 boogie woogie， 即系之前我哋讲嘅一种音乐啦， 冇错， 一种钢琴嘅弹法。跟住咧又有少少 rock rock 地咁，于是乎啊 ，Mariah Carey 就开始就喺度 jam 啦，就第一句出现就由即系。就是歌的第一句咁样开始，慢慢就好似打，即系就好似打波咁咯。你出一下，我又打一下，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咁样，就好短时间咧就起咗成首歌出嚟啦。 系，而最初佢写出嚟嗰句，即系唱出嚟嗰句就系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嘅，咁啊慢慢就形成咗呢一首嘅作品啦。咁但系好有趣就系咧，其实呢首歌我哋话就话听足咗咁多年啦，但系咧其实佢一路以嚟咧，其实佢都系冇攞过 Billboard 上边。嘅冠 军 嘅， 咁多年都冇， 系啦，直到至到去到2019年嘅时候咧，诶，佢啊重拍咗呢首歌嘅 MV 啦，咁啊各方面都好高嘅一个成本，咁可能就系因为即系仲要嗰阵时佢系特登提早少少去推出呢个 MV， 即系俾少少时间煲一煲啊嘛，系嘛，咁啊大家诶重回翻嗰个记忆啦，即系可能大家都比较多人喺嗰段时间去。播呢个作品或者买呢个作品，咁终于咧，佢去到2019年嘅时候咧，就攞咗呢个 Billboard 冠军嘅宝座，相隔咗25年咁多嘅， 都好癫啊！ 系啦，咁啊嗰个 MV 都好有趣，因为嗰阵时佢就加埋佢啊啲仔女一齐跳舞，咁所以成个嘅氛围咧，其实比起佢原版嘅 MV 系更加之适合嘅，我觉得，因为原版 MV 当然啦，原版 MV 咧就好靓嘅，当时佢真系非常。啲靓嘅，咁 而家唔靓咩？ 而家都靓，而家都靓，但系唔同啦。而家个成熟嘅味道多咗啦。咁但系即系更加适合成个家庭啊，好开心咁样嗰、那个围绕住个节日气氛。咁啊，所以今日咧先带嚟呢一首，大家都听到滚瓜烂熟噶啦。咁啊，但系 令到佢版税啊，好丰厚， 好丰厚。每年佢嘅版税净系靠呢首歌佢养到老啦。即系听闻佢每年嘅版税已经系讲紧有$2,500,000咁样。 所以啲人咧喺嗰段 Mariah Carey 嘅social media 嘅片下面留言啊，同嗰啲小朋友讲啊，话你唔好咁憎首歌，你知唔知首歌养咗你哋几多年啊？你哋有饭食啊？都系因为靠呢首歌咋？ 系啊，咁啊， 即系讲笑咁讲啦， 养咗佢哋成家嘅呢一首啊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I don't care about the presents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tree. 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know. Make my wish come true. All I want for 再次带嚟啊 ，Mariah Carey 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啦。咁啊，呢首歌咧都可以话系垄断咗好多年咧，大家心目中圣诞神曲嘅宝座啦。咁但系去到今年咧，呢、這、一个嘅位置咧，终于都俾第二个人抢走啦。讲紧咧就系呢个 Wham 啊，即系呢一个 George Michael 加埋阿 Andrew Ridgeley 嘅呢一个组合咧，就有呢个 Last Christmas 咧， 又一经典。 系啦，又一经典，但系咧。隔咗成等咗成40年咧，终于今年佢哋终于攞到呢个英国嘅圣诞歌曲排行榜嘅冠军啦，咁啊力压住啊，力压住啊 Mariah Carey，Mariah Carey 今年喺英国嘅圣诞歌曲榜嗰度系攞第3嘅，咁样 都劲噶啦， 都劲噶啦，你嚟嚟去去玩玩嚟玩嚟玩去嗰几咁多年都系佢哋。 我问你啊，一只歌一年啊所收嘅钱啊？等於你啊！我唔知道你幾耐先揾得到啊！ 真 係 唔知道啊，係啊，咁啊，其實冇乜所謂啦。 好勁，我覺得你人生有一隻歌可以每年俾人攞出嚟，你明唔明啊？ 係啊， 係啊，我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啲嘅嘢係可以每年都俾人攞出嚟。到你有一日離開咗呢個世界，都留低有份心意喺度俾咁多。 我驚你啲嘢攞出嚟係俾人編，唔係攞嚟傳頌咁啊慘啦！咁但係 Last Christmas 呢首歌又係一首好特別嘅作品嚟嘅，因為事關其實佢同聖誕節係冇乜關係嘅。是作曲當時。咧就系讲紧系都系夏天啦，八月啦。咁但系咧 ，Last Christmas 呢首歌咧，当年阿 George Michael 咧就困咗自己喺一个房间里边去做出嚟。当时咧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实系讲关于一个失恋嘅故事嘅。而 Last Christmas 只不过系啱啱歌词当中一个小插曲，就系讲紧啊上年嘅圣诞节你就抛弃咗我啦，我真心对你啊，你咁样对我啊。咁跟住，其实后边后续嘅古仔都系关于即系一啲失恋啊嗰啲嘅感觉，一啲氛围。 定上面系一个好似圣诞节上，即系 Lonely Christmas 咁。 系啦系啦， 佢唔系一首，即系歌词上面佢唔系我哋一般普天同庆嘅圣诞歌。 冇错，而当时咧，其实佢去录音嘅时候，又的而且确系咁嘅。佢嘅录音室就真系布置咗好多圣诞嘅灯饰啊咁。咁嗰阵时啊 George Michael 21岁，佢啊其实除咗创作呢首歌之外咧，其实佢都好有心嘅。因为佢仲系自己弹晒成首歌入边每一个嘅乐器嘅部分，咁啊，因为嗰阵时佢就唔想俾啲制作人啊、啲唱片部嘅经理啊去打扰佢啦，咁所以咧佢除咗一个嘅录音室嘅音响工程师叫 Chris Porter 同埋两名助手之外咧，佢唔俾任何人入去录音室嗰度去。影響呢個進程嘅，包括佢嘅團員啊 Andrew Ridgeley 都係唔可以入去嘅咁。但係咧好有趣嘅喎，啲人話翻咧，其實咧阿 George 咧，即係尤其阿 Chris Porter， 即係呢個錄音工程師話咧，佢其實唔係一個識得玩樂器嘅人嚟嘅，佢冇喺任何樂器度受過一啲專業嘅訓練。不過佢因為佢好想突出咗自己嘅聲音多過一啲樂器上嘅演出啦，咁所以佢好堅持自己去做曬呢一方面嘅事情，令到喺嗰、那個聲音上咧，你會聽到啊成首歌 Last Christmas 咧最突出嘅。樂器並唔係啲樂器，而係佢把聲咁樣樣嘅。咁呢個亦都係佢其中一個好成功嘅原因嚟嘅。咁但係亦都有一樣嘢就係咧，呢首歌咧，因為佢係好中意 Motown 作品嘅一啲風格啊。咁所以咧，你會喺 Last Christmas 度都聽到一啲類似 Motown 咁嘅一啲嘅嗰陣除啦咁講。咁啊，當年咧呢一首歌咧，其實係直頭鬧到上法院嘅，因為呢、這個。Barry Manilow 咧就係將 Wham 告到上去法庭嘅，咁啊呢一個嘅 case 咧最後都駁回咗，因為最初佢就想告Wham 啊喂你抄歌、哦，即係你攞咗我哋唱片公司嗰啲歌嘅風格嚟做作品咁、哦，咁但係後屘因為喺個 court 上邊都發現啊，原來有好多首作品其實嗰啲嘅和弦啊、嗰啲旋律啊攞出嚟比較。 其实都好似嘅，都唔系你独家拥有嘅嘢嚟嘅。咁、所以咧，最后呢一个 case 就驳回咗啦。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误会啦，喺各方面，即系不论喺个内容上俾人误会咗好多年，系同圣诞节好有关系嘅一首歌，定系佢嘅旋律到底系系嚟自自己啊，定系佢到底有冇参考其他作品，都有好多误会嘅咁。咁但系亦都事实上啦，呢一首歌咧喺咁多年嚟之后啦，去到佢过咗世之后啦，终于咧都攞到呢个冠军嘅宝座咧，非常之值得开 心 嘅事情。 今日真系非常之开心。 所以结束今日节目咧， 未结 束今日呢个环节咧， 每次都想快完啦。 系啦，就带嚟呢一首啦 ，Wham 非常之经典一首作品啊，《Last Christmas》。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打鼓岭新界东北堆填区发生致命意外，警方在下午大约两点接报，一架垃圾拖头车倒车的时候，怀疑撞到一名男工人，他被夹在升降桥的石凳与拖头车之间，其后被其他工人救出，昏迷送往北区医院，在下午三点几证实不治。今日是圣诞节，根据入境处数字，截至下午四点，各个口岸共有大约53万人次出入境，出境人次占353000几，入境就有175000几人次。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北上内地，有市民认为内地娱乐和餐饮选择较多，价钱较便宜。有旅游业界估计，圣诞和元旦假期大约三分之一港人到内地或者其他地方旅游。餐饮业界估计，寻日平安夜饮食业生意按年下跌大约15%。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报道，执政自民党最大派别安倍派卷入政治筹款回扣丑闻，前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同前国会对策委员长高木毅等的四名议员

声。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 中追啊！ 嚟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咁啊，圣诞佳节就心情一啲都唔 blues 啦，仲好开心添啦，系嘛？所以今日咧要带俾大家嘅歌曲，全部都环绕住圣诞节嘅。咁啊，当然啦，都唔想嚟嚟去去都系嗰几首啊。 I can hear the knocking. Is that you, Santa Claus? Sure is dark out. Ain't the slightest spark out upon my clacking jaw. Who's there? Who is it? Stopping for a visit? Is that you, Santa Claus? Are you bringing a present for me? Something pleasantly pleasant for me?That is just what I've been waiting for. Would you mind slipping it under the door? Cold winds are howling, or could that be growling? My legs feel like stars. Yeah, my, my, oh me, my. Kindly will you reply? Is that you, Santa Claus?I can hear a knocking. Is that you, Santa Claus? I said, who's there? Who is it? You stopping for a visit? Is that you, Santa Claus? Oh, there, Santa, you gave me your scare. Now stop teasing, cause I know you're there.We don't believe in no goblins today. But I can't explain why I'm shaking that way. Then I can see old Santa in the keyhole. I'll get to the cause. One peek and I'll try there. Oh, there's an eye there. Is that you, Santa Claus?Please, I pay to my knees. Say that's you, Santa Claus. That's it, all right. Louis Armstrong and the Commanders, Set True Santa Claus. Build a fire and gather round the tree. Fill a glass and maybe come and sing with me. So kiss me under the mistletoe.Snow. I know there's been pain this year, but it's time to let

本来是2004年的作品来的，后来2013年被 Lily Allen 翻唱了，更加成为了当年一个大型百货公司的广告歌曲，去陪大家度过圣诞，也都成为了当时英国单曲榜的冠军。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You can plan on me. Please have snow and mistletoe and presents by the tree. Christmas Eve will find me where the love light gleams.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if only in my dreams.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You can plan on me. Please have snow and mistletoe. And presents by the tree. Christmas Eve will find me where the love light 今日节目同大家最后分享呢一首嘅作品 ，Michael Bublé，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圣诞快乐。